个值得去付出一切。能够遇见你，认识喜欢你，爱上你，感谢我没你眼泪。 是在等我们用情愫给它变得美好，就像爱看起来微茫少，一定是在等我们一起勇敢寻找，一起找到。 我怕来不及，我要抱着你，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，直到肯定你是真的，直到失去力气，为了你我愿意。动来不能动，也要看着你，直到感觉你的发线有了白雪的痕迹，直到视线变得模糊，直到不能呼吸，让我们形影不离。我总记得在哪里，我们好不容易，我们身不由己，我怕时间太快，不够将你看仔细，不怕时间太慢，日夜担心失去你，恨不得一夜之间白头，

是珍珠，一直在哭，难道你能一夜之间暴富？ 是谁告诉你有王子这头乌，还不如你自己亲身拜码比较靠谱？ 失恋是出所有美丽的错误，快开香槟为你能够死里逃生庆祝。 没错，爱就是不合身的衣服，赶快脱掉换身康头再去爱里跳舞。 我知道你一定有你点辛苦， 山高水长，总是期盼远方。

想做想有需要勇气。 笑容很甜，在一起很黏，说爱还太肤浅。哦，要无情的界限，要怎么分辨？不能手牵手，只好肩并肩。

美丽，只有我会相信，假装它飞去，却从来不担心。我愿意带着你环游世界去，你是世界上最美。世界上最美的风景，多么幸运你让我拥有你。 是一 种试探，友情的升级版，通关谜语是爱，想问你敢不敢？耶、yeah, ，喜欢你在身边，空气就跟着转，温室效应年来是有情人作怪，爱天生的归属感，是因为找到了遗失的。